掉进咖啡的杯边，我一一的擦计算时间，你离开站在你这边，那从前一直没走远，那时过境迁，不过点重选，我宁愿危险一生不安全，在你身边。 都要靠他，粉嫩的脸颊，一条人的发。